思念仍未够，过后仍厮守，常记起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犹如梦游，你知否？事业随飘走，每次泪落点点眼眶，要蒙上眼，伸出双手，化一生探索。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手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对泪丝念仍未够，过后仍厮守，常记起忆吻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犹如梦游，你知否？ 落索的时候，开始我哋精神爽利嘅歌曲，就有呢一首系来自周慧敏嘅。早晨啊，时间5:12啊，仍然都系炎热嘅天气啊，呢排都仲系有时有雷暴啊，大雷大雨咁样样，所以咧每一日咧个天气状况咧都要悉心留意去保护自己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广东东部咧沿岸天色系大致良好嘅，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天气是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90%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 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吧。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承担，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吧，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画，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哦，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匆匆光阴如画，天天空虚 千亿个夜晚，即系代表好多啦吓。千亿个夜晚，我哋都唔会享受到千亿个夜晚啦，系一个形容嘅啫吓。来自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头之后就到夜晚，一路循环不息。我哋每天就系咁样过。每天怎样去过，怎样去令到自己过得开心呢，都要有你的经营，你的灌溉。 初醒吹出我的心，将不可再等。

两首是只是得两首的合作，但是都是令人回味无穷。这首是其中的一首，是谁令你心痴。眨下眼又差不多到五点半钟的新闻报道了，我们的节目会到六点半的，这个时候有梅艳芳的心债。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会根据美国的对话态度，考虑怎样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亦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唔好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美方应该认真对待中方提出嘅两份清单同三条底线。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嘅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停止向世卫施压。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意就此与中方保持接触。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遭到自杀式袭击的丧生的13名美军，遗体运返美国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等官员出席仪式。士兵逐一将覆盖的美国国旗的灵柩抬落运输机。13名殉职美军由20至31岁，拜登和吉尔较早前慰问殉职军人的家属。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根据情报显示，目前阿富汗正是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是根据总统拜登所作的指示，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美军在当地得到保护。 吹袭美国南部的四级飓风艾达，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格兰德岛附近德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艾达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根据风速纪录计算，艾达是登陆美国第五强度的飓风，预计部分地区的雨量会达到60厘米。16年前造成巨大破坏的五级飓风卡特里娜亦在同一地区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出现狂风暴雨，直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全州有超过360,000户断电。当地官员表示，艾达在三日内迅速增强至到大规模飓风，令政府没有足够时间疏散390,000名居民。总统拜登听取联邦应急管理人员的简报之后表示，艾达威力强劲，可以构成严重破坏，沿岸居民的停电时间可能持续几星期，呼吁民众留意官方公布。州长表示，艾达可能是170年来吹袭当地最强劲的风暴，数以十万户的居民已经撤离。英超联赛事，曼联作客1-0险胜狼队，格连活特在下半场的入球奠定胜局。热刺主场1-0击败屈福特，孙兴敏在上半场末段主射罚球直射入网。本尼主场同列斯联踢成1-1平手。在积分榜，热刺开季三战全胜，以9分暂列榜首。韦斯咸、曼联、车路士、利物浦和爱华顿同得7分，分别排第二至到第六位。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珏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夏珏，你今次真是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听下你在阅兵村的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眨下眼咧，学生哥嘅暑假咧就快过完啦，差唔多呢，我哋要准备翻学噶啦，系嘛？家长们都系啦，咁啊休息咗一段时间，可能暑假都仲忙啊，嗬！暑假咧要带佢哋学呢样学嗰样，唔想玩闯佢哋嘅心啊嘛，吓！咁但系暑假嗰个感觉咧都开心嘅， 去学嘢啊，咁啊令到佢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唔需要好紧迫嘅感觉啦，又唔需要系经常性系温书啦，起码都系轻松啲嘅。咁可能咧就小朋友仔或者都享受呢一段轻松净系玩嘅阶段。咁其实一切咧都系心境嘅，好多嘢咧嗰个压力或者都真系来自家长啊。就算学校点样压力嘅多嘅功课咧，咁喺呢个时候要照顾小朋友嘅家长们咧，就要懂得一啲嘅策略，点样可以令到你嘅小朋友开心愉快又学习到吓。新嘅学年开始啦，又谂谂个心思，点样咧让你嘅小朋友咧喺升班嘅时候有一个进步。每一年咧都好好打好佢嘅基础吓，同佢预备好嘅嘢啦。咁啊，起码就系校服啊、书包啊、书本啊，系咪都齐备啦？今天是8月30号，农历是7月23日，星期一的朝早。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 5点38分。 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佢嘅 歌声其实是很用心去唱，不过际遇就麻麻地，唱得不错，而且他是本身的思维都比较是正能量，凡事都是看好的方面的。李国祥的歌曲《如风》。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 KCD 李国祥。咁我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即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成个人嘅状态都觉得唔错。跟住咧，我就会落去咧自己准备一个简单嘅早餐，因为咧其实早餐咧只要带住愉快嘅心情咧，无论食乜嘢，其实咧佢嘅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嘅。咁點解我會每日都同自己講呢啲咁正面嘅說話呢？因為其實只要呢，我哋喺朝頭早呢個人啱啱瞓醒嘅時候，意識未曾非常清醒嘅時候呢，其實呢啲正面嘅句子呢就係入落我哋嘅潛意識度。如果當我哋可以帶咗一個咁愉快嘅心情朝頭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語句，咁我哋成日嘅狀態都會變得非常之好㗎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系啦，相信咧李国祥亦都好忙碌噶啦，因为佢一路咧就系一个爸爸嘅心态凑住个小朋友，不过佢就唔系个爸爸，就系佢哥哥嘅仔，好似系一路以嚟咧，佢都肩起呢个责任去做好呢一样嘢。咁其实就冇呢个凑细路嘅经验，但系好多嘢咧都系学翻嚟嘅，同埋佢都系揸住一个宗旨，系一个愉快嘅心情去做咧，你就自然咧就系乐趣无穷吓。咁忙紧嘅就系攞过两日，跟住开学啦。好似个小朋友都都嗰时我估应该都可能小学毕业噶啦，或者中学都唔定。一路嘅时候嗰个情感，有个人相伴同自己一齐生活，其实都好开心。仲有一种照顾人嗰个心吓，咁以佢咁正面嚟讲咧，咁应该都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心态，或者好好嘅相处，同个小朋友一齐相处。凡事都是学习中的，每天我们都有很多东西要学，听心机都很多的资讯，听到一些你未听过的时候，你又觉得很新奇，又可以不断学习。人不断学习的时候，你的思维才一直会跳进，而不会停在一个阶段。停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停步不前呢，其实都不是好，不是说要你很大的进步，要学很深奥的东西，其实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点点滴滴就够了。早晨时间五点接近搭九的时间，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是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咁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咧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啊。咁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后期咧覆盖华南地区，该区骤雨减少，同时一道广阔嘅低压槽会系影响南海中北部。 灰色。 色成日灰沉沉，都代表好似好唔开心咁样吓。但唔开心嘅时候又点样咧？你都要面对，活在当下。当你唔开心嘅时候，想想自己仲剩翻几多时间可以折腾，仲有几多时间够你作战？你开心呢一日过啦，唔开心一日亦都过啦。想明白，你就再唔会生气。当你烦恼的时候，想想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活一天就少一天，还有什么可以好烦恼呢？不忘人因，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计人怨，不缺谁，不少谁，对得起良心就好。当你忧伤的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人情往分，什么都带不走。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当你不满的时候，想想和富人比，我们活着知足就是幸福；和病人比，我们活着健康就是幸福；和死人比，我们还活着就是幸福。人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活好。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残烛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其实很多东西当你去在现实里面是可以看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你看少一点，你要知道，但是不要那么上心。其实周围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欣赏，你去投入的时候你就自然找出那种的美，令到你自己舒服。听首歌都可以是很舒服的，很简单。刚刚的就是来自威利的阳光空气。当你生气的时候，想想是否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事而令到自己不开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养老，好好花钱就可以了。你好好的，家人好好的， 一切也就好好的了。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去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即逃过快活舒坦，无愧于心。系啦，活在当下，好好享受，听首歌又可以跳下舞，又可以做下运动，身体好啊！5:55有 Keep Man 麦杰曼啊，劲舞 Dancing Queen。 为何滞留在家中，呆看老土国语片，夜已挂了上窗帘，快把 TV 关了电。You belong to disco scene， you are Dancing Queen， 愿你快快跳出街里面，劲舞将佢变。任变辉白雪仙，亦要 full on dancing shoes， 让这天像唱片。 麦杰文劲舞 Dancing Queen， 接近6:00了，现在温度27度，今天最高32度，6:00健健康康在清晨。今天是有呢我们的嘉宾主持叶君尧。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天的早上我上班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的，见到她睡得很甜，我就会充满了力量去开工的了。还有啊，不单止是望仔女的，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8月30号，农历是7月23日，星期一朝早的清晨上嚟。现时时间是6点09分啊，接近。今日天气方面就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啊，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在钱佩卿身边咧，系Dan叶君耀啊，早晨啊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做埋呢一日咧又要拜拜噶咯，啊正常嚟讲吓，因为你同阿钟志光系每人轮到嚟一个月啊嘛，咁但系呢次咧，阿钟志光就话，哎呀，叫阿Dan帮帮手啦，因为咧我真系实在太忙啦，嗱早排又忙奥运啦，跟住又残奥啦，然之后咧又开一啲电视剧啊，佢都有份啊，佢真系好忙啊，咁所以佢又分唔到个身，不如阿叶君要继续做多一个月咁样样。 哇！我收到呢个消息嗰阵时咧，我有少少压力，但我个人咧觉得咧有压先有力嘅，咁我要更加咧绞尽脑汁，揾下有啲咩好嘅西方题材咧同大家分享嘅。 其实咧边会有压力啊？你都一路做紧噶啦嘛， 都唔系有噶。我怎样将啲好似好复杂嘅嘢简化，例如今集我哋讲啲展品嘅嘢啦。 系，我就正想讲话，如果有压力咧，除非叫你讲中国历史。 哇，咁就犀利啦！如果佢又肯讲西方，我又讲东方，试下咁转啦，系嘛 ？OK， 好啦，嗱，去翻你讲西方嘅嘢啦。你话今日所讲嘅系西方嘅咩咧？ 艺术展览嗱，防疫期间咧，大家日常生活啦，面对四方八面嘅压力啊，嗱。又要戴口罩，又不停用搓手液啦，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嗱，大熱天時戶外活動咧，又驚中暑，不如去睇藝術展，放鬆一下心情，等個腦咧脱離一下現實，進入藝術世界，咁咧個人咧都開朗啲嘅。 咁啊係，嗱，你今次介紹嘅藝術展覽係關於啲咩嘅咧？ 超現實主義時期嘅藝術品。 超現實。咁系咪即系香港人所讲嘅离地啊 ？Yes and no， 系又唔系。嗱、 嗯， 超现实咧唔系非现实，大部分作品咧描述嘅对象啊，现实世界系揾到嘅，但系充满神秘感，徘徊喺浅白同埋抽象之间，若即若离啊！ 呢、這个都系你嘅特色啊，讲啲嘢都好虚嘅，有时啊，咁啊，即系真系要听你介绍啦。咁啊，话晒咧喺香港嘅日常生活咧。其實都唔係太多機會接觸到一啲西方嘅藝術品啊！ 係啊，嗱，呢個展覽咧，全部作品咧來自巴黎一個最重要嘅現代藝術博物館，佢叫做龐比道啊！ 啊，你又好熟啦，你可能都成日去巴黎睇過啦嚇。 係啊，呢個幾乎係第二個家咁滯啊，即係幾年去幾次啊！咁呢個展覽咧搞得成咧，主要係康文署同法國五月藝術節咧聯合主辦嘅。香港藝術館同龐比道中心籌劃，仲得到咧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主力支持。咁各個單位合作，將超過100件精選作品咧同文獻資料咧送到嚟俾香港人睇啊！機會好難得。嗱，呢個展覽其中幾件作品咧，其實我喺2014年巴黎見過噶啦。感覺係咧久別重逢，有啲親切嘅。 哇！2014年見過你都記得啊嚇？ 7年啦，嗱當然啦，嗱當時咧2014年搞嗰個龐比道中心嗰個展覽咧，就展出超過200件作品，應該係咧超現實主義作品有史以嚟最強嘅，係藝壇一大盛事啊！當年咧。其中2件作品咧，我影低咗相嚇，咁咧睇完咧你就知道點解咁震撼。麻煩阿錢幫我形容一下。 係嗱，你俾咗我啦，我一睇落去，咦咁得意嘅？呢兩張相咧，第一張相咧就係一張長木台嚟嘅，木台嘅一端咧就有一個狼嘅頭嘅標本，咁啊向後擰轉就望住木凳嘅另一端。 咁就有一条竖起咗嘅狼嘅尾巴。咁另一张相咧就系一个黑色嘅转盘电话，听筒上面咧就有一只龙虾，当然系假噶啦，系橙橙红红咁嘅颜色嘅。啊，呢两件作品其实都几骑呢，唔怪得知你话好震撼啦。 嗱，点解我要介绍呢两件2014年喺巴黎睇到嘅超现实主义作品呢？啊，因为咧超现实主义咧就系代表天马行空，现实世界任何事物啦。经过艺术家的重整变成一件很古怪的作品，超现实，超现实即是超越现实。如果将今次香港艺术馆搞的艺术展览比喻为西方的 fine dining 就对了。展览一开始就是容易消化一啲都唔複雜嘅頭盤，一系列巴黎夜景嘅相啊，嗱，長刊嘅簡介咧就咁樣介紹嘅。 作為現代城市，巴黎體現咗第一個超現實主義嘅神話，佢係超現實主義詩歌畫作同埋照片中嘅夢幻化身。嗰啲小巷接通巴黎大街同埋超現實主義嘅發源地，即係塞克塔咖啡館。佢哋被形容为接连梦与现实的道路，巴黎的黑夜最能转化超现实主义的意象。 最能够感动我的相片反而不是巴黎的夜景，而是展览里面另一张巴黎日景的相，叫做艺术桥。这个摄影师叫做柯德芝，他是透过一座建筑物的钟就拍着这个罗浮宫。那次麻烦你帮我形容一下。 好啊，在这张相那里我就见到两层的景物的。第一层呢，接近观众的一层呢，就是一个钟表面的一角。咁啊，见到罗马数目字的2、3、4、5、6，仲见到有一粒星星的时针就指住个罗马数字嗰个二字嘅。个钟嘅正中间是另一支针的一端，是一个太阳。好啦，咁呢张相嘅第二层呢，就是远处的街道。咁首先呢，就见到一个好高白色人像的背面啊，就朝向一条有好多途人的行人路，来往罗浮宫建筑群。 嗱，呢张相嘅构图咧，用远处来往罗浮宫嘅途人咧嚟填满眼前大钟空白位啊，表达一个信息：人系活喺时间之中嘅，时分秒唔单止系量度时间嘅单位，仲系量化咧我哋日常生活嘅节奏啊！嗱，夏韶星咧有首歌嘅歌词咧，好准确地咧和应呢张巴黎相片嘅。嗱，大家不妨听一下。 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寻求理想始终达到，陪伴着你站一线，争取一分一秒，时间第一。My friend， 嗱，呢一張1932年喺巴黎影嘅相咧，暗示人同時間嘅關係啊！估唔到咧，喺1988年香港創作嘅一首廣東歌，揾到格式呼應，好有異曲同工之妙嘅。我記得咧，睇住呢張相嗰刻咧，耳仔咧立即聽到夏韶星咧呢首歌啦。 嗱咁啊，除咗相片咧係呢一個展覽嘅頭盤啦，我哋要入呢、这个主菜噶咯，吓 Ben 吓，即系啊，通常都会有油画啊，有雕塑噶啦，系咪？先讲油画，有边一幅咧？你最想介绍咧？ 奇米拉，嗱呢幅画咧，每次去巴黎咧都探一探佢嘅。 咁其实呢一幅画系描述啲咩嘅咧？吓，嗱，我见到黑色嘅背景啦，咁啊，见到有啲蓝色嘅线围住一只咧，好似天鹅嘅嘢，有一对翼嘅，仲见到一对人类乳房。究竟呢幅画系画啲咩嘅咧？ 嗱，呢个画家咧叫恩斯特啊，佢为呢幅画咧改咗个名字，叫做奇米拉啊。咁奇米拉咧就系荷马史诗咧，希腊神话一只具有狮子头啦、山羊身、蛇尾巴嘅怪物。咁奇米拉咧，嗱，根据字典嘅解释咧，就代表妄想啊，即系乱谂嘢啊吓。最不切实际嘅白日梦。 咁点解画家恩斯特偏偏又要画奇米拉呢？ 因为咧佢想透过象征纷乱无序嘅怪物咧，否定理性嘅力量，强调杂乱无常嘅怪物奇米拉就系超现实主义啦，甚至咧生命嘅起源啊！ 好啦，咁啊食完个头盘同主菜啦，咁啊即系咧经过阿 Dan 你头先介绍过嘅相片同埋油画，咁而家咧就了解超现实主义咧系都多咗少少。跟住咧，好啦，系咪到雕塑咧？ 系就系、是、之前咧，我话喺巴黎见过嗰张狼台啊，嗱今次咧嚟咗香港展出嘅。 系啦，嗱嗰张台咧就一边咧有狼嘅头嘅标本，咁另外一边咧就有条竖起咗嘅狼尾巴嘛，系嘛？ 嗱，見翻呢件雕塑咧，感覺咧係好似咧見翻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啊，同佢重逢啊！ 嗱，咁呢件雕塑到底有啲咩特別呢？其實啊，究竟呢張台係咪就係一件雕塑嚟咧？ 嗱，呢個問題就問得好啦！雕塑家布羅納咧就係要挑戰傳統價值啊！我哋慣常嘅視野角度咧，佢要挑戰我哋。嗱，首先一張台啊。安装了狼标本的身体部分还是不是一张台呢？相反，一只狼的标本身体被木台取缔了，还是不是一只狼标本呢？超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好像重量级拳手一样，一拳拳地打落观众块面，不断冲击我们，挑战所谓的正常想法，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撮合大自然的狼和人造的台，将原本熟悉的东西转化成一样新的东西，即是透过艺术品尝试令观众用新的角度看东西。咁我就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有一次啦，大概都系十几年前喺美国揸车，咁啊塞车啦，我就周围望啦，咁就见到一间咧基督教循道教会啊，咁门口咧有个招牌，写住咧两句英文嘅、，You change your view, you change your world， 改变观察嘅角度，改变你嘅世界。 我听落又几有意思、哦，超现实主义即系教我哋尝试超越现实咁样去睇嘢，咁样所谓嘅现实世界咧就好似容易啲接受，系嘛？嗱，大家如果想睇呢个展览咧，有机会啊，已经开始咗，直至到9月15号嘅地址咧就喺尖沙咀嘅香港艺术馆。详细情况你想知咧，就睇睇佢哋嘅官方网站啦。 嗱，关于呢个超现实主义作品展览咧，我揾到香港艺术馆负责国际项目嘅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咧，同大家讲几句嘅。 Hello， 清晨爽利嘅听众大家好，我系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负责国际项目。今日为大家介绍超现实之外，巴黎庞比道中心藏品展。这个是香港艺术馆和庞比道中心合作的展览，以神话做主轴，带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发展和影响，令到观众在疫情之下仍然能够欣赏西方珍贵的艺术作品。香港艺术馆一直致力以香港试点演绎多元的艺术世界，以艺术连结生活。今次我们邀请了两位香港年轻艺术家，以他们的创作回应展览。一位是新媒体艺术家林恩杰，他的机械装置作品《人工现实》运用人工智能无限复制图像，探索超现实主义在数码世界互动之下呈现的状态。另一位是插图艺术家黄美燕，他和我们策展团队合作，为展览制作了绘本、动画和网上小游戏，介绍展览里面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特色和不同的神话角色，帮助香港的观众了解这个展览的内容。 这个展览除了有来自巴黎的经典艺术品，还有展出本地艺术家的作品的。 有见及此，节目结束前分享的歌呢，今次呢不是西方音乐，而是本地创作的一首国语歌，是来自一对香港的乐队，叫做 ATJ。 这首歌呢叫做好天气。 这首歌有什么特别呢？ 用不多过四种乐器呢作出奇妙配搭，就好像超现实主义艺术品一样，天马行空，撮合几个平凡化成不平凡，超越现实，用新角度观察事物。其中有四句歌词我很喜欢的，麻烦阿浅用广东话帮我演绎一下。 一呼一吸都有意义，一字一句都是诗， 阳光还对你傻笑，就知道今天天气好。 ATJ 的好天气，希望大家喜欢。今 天不该晒的介绍啦，记住啦，下个月份都仲是属于你的，是九月份开学的时候。 Yeah. 下个星期一见啦，拜拜。 拜拜。 先别问我出了什么错，落叶地上飞，树开过什么果，先别啰嗦为什么会难过，夏夜晚风掠过，星星不见很多，别再怪我一直的沉默，头发的左岸白雪悄悄飘落，再想多什么都不用说，闭上眼睛会看到花的满错落，怎可能一呼一吸都有意义，一字一句都是诗，阳光还对你傻笑，只知道今天天气好，下一杯巧克力，说服了思想熟悉，回忆关机，待在风里和你在一起，就好天气。计算时光的船，载过的伤何时才会波澜，别再赌场离开心里的墙，推开了窗会看见脸上的阳光，还对你傻笑，就知道今天天气好，下一杯白烟泡的冰拿铁和你涂香的巧克力，说服了思想熟悉，回忆关机，待在这里和你在一起，就好天气，不能让数着这样的白活一天，花朵着这样的默默开一片，要和你用心去看，不用再想呼吸都有意义，一字一句都是诗，阳光还对你傻笑，只知道今天天气好，和你涂香的巧克力，说服了思想熟悉，回忆关机，待在这里和你在一起，就好天气，像这样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 首歌咧叫台湾味，不过就是本港个乐队 ATJ 嘅，叫做《好天气》，唔错嘅一首歌。 早晨，大家好，我系谭妹。 每一朝早起身呢，我刷完牙之后呢都会立即食一个苹果㗎。大家都识讲啦，日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啊。咁呢其实我自己都信奉咗呢样嘢呢好耐㗎啦。咁就我维持咗呢个习惯呢年几两年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呢每一日食咗一个苹果之后呢，我无论係皮肤上面啊，又或者係喺畅通嗰方面呢都係有好大嘅改善㗎。咁同埋呢我都会觉得每日呢最起码呢个时候你食咗一个生果嘅话呢，咁你之后食其他嘢你都会觉得啊都稍微少少 balance 啲啊。咁同埋呢如果係放假嘅时候呢，我早上除咗食苹果之外呢，咁亦都係会专登去食一个营养均衡嘅早餐啦，因为有时平时做嘢呢真係会食唔到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放假嘅时候都俾自己嘅身体呢以一个正常嘅生活呢去过一下，咁样就会可以啊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呢 refresh 一下自己。咁喺度呢祝大家清晨爽利呀。 清晨爽利，钱佩卿。 要到听朝嘅同样时间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再同你见啦。听日翻嚟星期二咧，有崔瑞雄博士仍然系继续同大家讲下苏东坡嘅养生之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栋民居，在当地星期日下午遭到火箭炮攻击。当地传媒报道，六名平民死亡，当中四名是儿童。另外，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喀布尔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目标进行一次防卫性空袭。发言人表示，美军出动无人机在喀布尔向一架汽车进行施袭，解除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对喀布尔机场的威胁。声明表示，美军确信击中目标，汽车被击中之后产生巨大的二次爆炸，相信汽车载有大量爆炸物，美军正是评估平民伤亡的可能性。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初步的消息表示，美军的目标是一架载有多名自杀式袭击者的汽车，亦可能是汽车炸弹或者着住炸弹背心的人士。汽车当时停泊在一座建筑物隔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会根据美国的对话态度，考虑怎样和美国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亦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应该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停止向世卫施压。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中美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意就此和中方保持接触。香港女子轮椅剑击队在东京残奥花剑团体赛，在铜牌战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匈牙利，得到第四名。港队主力余翠仪赛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对自己今届发挥有点失望，但自己和队友每日表现都越来越好，铜牌战最后阶段有想过放弃，但亦明白上场后有几惊都要坚持。最后十几秒能够追至平手，自己都没想象过，认为今场即使落败都是比赛生涯中值得回味的一场，亦希望告诉香港人知，几困难和辛苦都有想放弃的时候，只要能够坚持，身边总会有人支持。英超联赛时，曼联作客1-0险胜狼队，格连活特在下半场的入球奠定胜局。 二次主场1-0击败屈福特。孙兴敏在上半场末段主射罚球直射入网。半尼主场同列支联踢成1-1平手。在积分榜，热刺开季三战全胜，以9分暂列榜首。维斯咸、曼联、车路士、利物浦和爱华顿同得7分，分别排第二至到第6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0日星期一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在印尼或者菲律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的外佣，今日開始可以來香港工作，但先要在指定酒店檢疫21日。有雇佣代理說，暫時只有一間外佣檢疫酒店房間供不應求，建議給外佣在郵輪上隔離。不過有醫生就認為郵輪極高風險，一陣聽下他們怎麼說。 香港跳馬體操代表石偉雄在東京奧運